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脑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 灵异说书人，其实即系等于高人和嗰一类啦。其实啲台湾书咧，好多好多咧，就系讲一啲自己亲身体验啊嘅古仔。咁啊，关于灵界嘅，佢哋会上电视，亦都会出书。咁我哋好多时候咧，譬如行成品啊，去大众书局啊，咁咧我都会买好大量呢啲书咧，因为自己都有啲兴趣嘅。咁我系睇肥，咁咧就。因为咧想星期六、星期日咧多啲古仔听下啦，因为咧暂时咧个巴打台咧吓，因为咧同大飞看天下已经系分开咗噶啦，咁我只不过话录一啲声音专栏咧掟上嚟。因为佢有佢嘅路要走嘅巴打台，咁但系咧就喺呢段时间里边咧，始终节目要出啦，虽然得几百秒或者千秒，但系我相信咧，如果咧讲得好，亦都当俾一个实习嘅机会我啦，讲下古仔啦。咁灵异说书人咧，其实咧就系台湾一个好出名嘅张其曾先生。咁佢自己写嘅，咁佢一个传媒人，又系一个编剧，亦都系做一啲网上嘅嘢嘅。咁希望大家可以查一查啦，罪我唔讲。咁今日咧我要同大家讲咧就系难以理解嘅灵中之灵。其实讲台湾，因为佢咧本身咧。就是一啲通灵嘅人士嚟嘅，因为你都知啦，红衣女孩之后呢咁好多时候而家台湾呢好鍾意讲咩通灵人士啊，咁访问啊或者成，咁呢个最主要佢讲自己亲身经历。呢、這个古仔几好嘅，鬼挡墙。以下呢件系往事嚟嘅。其实呢点样谂都谂唔清楚，究竟系咩回事，因为好多呢令到人哋呢混淆同埋离奇嘅地方。到而家都有一个谜，有冇办法解决得到？毕业咗好几年嘅学生阿强，佢一个夏季嘅夜晚，突然间打电话俾我，话佢好有件好紧急嘅事，问我有冇办法解决？冇理由啊，又唔系老人勒索，又冇前债纠纷啊，唔通系感情挫折？冇理由啊，因为阿强本身喺学校系一个乖学生嚟嘅，佢唔会有呢啲咁嘅事，因为都好似比较胆小啲。即刻问佢：喂，咩事啊？喂，讲嚟听啊！但问佢硬系咦我我讲唔到咩头绪，跟住讲到最后尾，开始个电话静落嚟嘅时候，佢话佢被困喺一个山里边，被困山里面会唔系鬼挡墙啊？即系结界，即系入咗个结界啦。就嚟香港有部电影叫《结界》嘅，钟欣桐做嘅，就系话你入咗个山里边，你走唔出个山，就叫结界，即系日本人咁样。咁佢话佢走唔出嚟。咁当然啦，咁啊听到大声咁笑啦，有冇搞错啊？你估而家讲紧乜嘢啊？点会有结界啊？系啊，点解有结界？咁阿小强话。咁样而家我真係冇辦法出到嚟。你都知啦我住边度。咁想自己修身健康啲。咁呢就出资呢就去行山。我屋企后面一条行山径。咁大热天时冇理由去行。咁等黄昏啦凉风习习行上嚟。点知一行咗上嚟我返唔到落去。你而家你望到嘅係乜嘢，我而家望到嘅一零一大行。台北夜景好靓，但系咧唔知点解我走来走去冇办法走出呢度，冇理由啦。你有冇睇过指标啊？有啊，睇过指标，但系咧落山嘅时候唔知点解向下走，走落去明明向山下走，走到咁上下嘅时候望一望，又系头先嗰笪地方。阿 Sir， 你可唔可以嚟睇下我？ 你有冇报警？我报咗啦，我报咗三次警，佢话好快嚟，好快嚟，但系咧到而家都唔见。你正确位置知唔知啊？你可唔可以 Google 啊？俾我啊？唔知点解发唔出去咧？你讲讲你附近系咩路？我讲唔出啊！我觉得好奇怪，因为一路行上嚟嘅时候咧，好多人啊，但慢慢冇人上到嚟嘅时候咧，开始好多蚊，我走啦，但我走唔出呢一度。阿 Sir， 你可唔可以帮下我？当然啦，点样帮？又唔知道你喺边度？你再描述一下你究竟嘅正确位置，你可唔可以真系俾个定位我？定位唔到。而家我眼前见到有两栋一零一，唉，唔好玩啦！你估系马来西亚咩双子星咩？唔系咧，阿 Sir， 你可唔可以过嚟啊？大家都静晒，我话俾你听。你等等睇下警察，如果你再有咩事，俾电话我啦。我而家都嚟唔到，亦都唔知道你实际嘅正确位置，唯有真系要等警察噶啦。阿强冇办法，收咗线。我话唔系咁黑啊，会唔会真系一定开玩笑啊？系嘛？卒之瞓觉，瞓到第二朝早五点几，电话冇响过，打电话俾阿强。冇人听，卒之我打电话去佢屋企，打电话去佢屋企嘅时候，阿强接电话，唉，寻晚咧唔知点解咧，我落翻嚟啊，落翻嚟系啊，今朝早咧差唔多天光嘅时候咧，我系咁行，突然间发现到咧，我挨住嗰个大石咧，原来就系嗰条山路嘅出口，太阳一入嚟嘅时候，原来我就喺个行山径嘅出口，唉，咁冇事就好咯。吓、啊，即系你翻咗屋企啦，系嘛？系啊，我落翻嚟噶啦。咁你有冇话俾警察听啊？你寻晚咪话打三个电话俾警察咩？系啊，我亦都走咗去差馆度烧案。但系烧案嘅时候，当地嘅差警察话冇收到个报案。哎呀，好奇怪！唉，唔通真系濑嘢吓？咁冇就算啦。我仲有一样嘢好奇怪，我讲件事俾你听好唔好啊 ，Sir？你讲，我昨晚其实冇带手机，吓，系啊，我个手机不嬲喺摆个裤度，我昨日换衫，着住出门口，个手机今日朝早翻屋企，摆都见到摆喺个台度，其实我冇电话噶，咁你搵点搵到我，点打我唔知啊，好混乱，唉，可能你领嘢，不如咁啦，真系嘅。去寺廟嗰度，大家裝住香啦。阿 Sir， 我唔同你講，有機會再見。卒之，我裝咗住香。係啊，佢打電話俾我，佢撞嘢。如果佢講嘢係真嘅，佢既然佢撞到嘢，跟住會唔會傳咗俾我呢？我擔心。卒之，我都裝翻三炷香。裝完之後，過咗冇幾耐，收張帖。我另外一个学生结婚，可能我年纪大啦，去到嘅时候硬系觉得有啲晕，咁但系见唔到阿强，因为呢个同学聚会有人结婚，咁啊大家坐埋倾下偈，跟住我讲紧阿强冇嚟啊，成班大学同学静晒，阿强。冇嚟喎，佢都嚟唔到。诶，点解啊？今年五月，佢喺行山径去行山之前，临入去行山径嗰个路口嗰度，佢俾架车车死咗。我哋冇通知你啫，阿 Sir。大家即刻静晒，亦都知道喺呢个场合再讲落去冇乜意思。卒之。沉默咁饮完呢单婚宴，饮完之后，我同几个了解呢件事嘅人嘅同学去咖啡室坐低再倾一倾。佢话之后咧，我哋都收到啲怪电话，听到阿强把声， 佢话佢迷路喺个山嗰度，但系杂音好嘈好嘈，冇办法听到佢实际完成嘅咩嘢，跟住后尾就完晒。同埋咧，佢嘅声咧，同埋佢个电话号码好奇怪嘅，即系唔系我哋正常嘅，唔系啩？系啊，阿 Sir， 我仲有呢个记录啊，我俾你听啊，一揿着，听到好似阿强把声，但系好沙好沙好沙。结果大家唞啖气，我都唔想继续听落去，个心硬系好唔舒服。我喺度谂，会唔会阿强发生个车祸之后，佢唔知佢自己死咗，佢困咗喺个山里边，不停咁打电话搵人求救，卒之有一日打到电话俾我。第二朝早我找他，打他手机不通，在屋企听到他电话，可能就是我打电话跟他谈那晚，他正正式式地离开了这个结界，离开了这个鬼挡墙，超生了。我不敢说，但是世界就是这么奇特。我是灵异说书人张其铮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